132集，亡羊补牢。洛丹伦的信鸽被派往了其余的联盟领袖和联盟军队最后出现的地方，新特兰。其中一只信鸽直接飞向了激流堡，他所携带的信息被迅速解下，直接送到了激流堡脾气粗暴的领主索拉斯·托尔贝恩手中。此时的托尔贝恩正在用一只沉重的墓碑喝着麦酒，在读完消息后，他把墓碑向着远处的墙壁猛摔过去，把墓碑砸得粉碎，墓屑和麦酒溅了一地。 什么？那个白痴，他都做了什么？就这么让部落们过去了？ 托尔贝恩一向看不起佩瑞诺德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邻国，在边境上有一些摩擦，也是因为他个人讨厌他。那个人总是太圆滑，太狡诈。但即使是佩瑞诺德那样自大虚荣的白痴，也应该能拦住一支入侵的军队，也许没办法彻底拦下他们。如果部落真的如同洛萨所说的，以及后来许多报告中所确认的那样数量庞大，他们可以不计后果进行强行突破，但这至少能够极大的阻止他们，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亡，也就能足够早的警告洛丹伦，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现在兽人们已经来到了湖畔平原，泰瑞纳斯除了关闭城门准备迎接第一波攻击之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托尔贝恩站了起来，开始踱步。他没有注意到那封信仍然攥在他的拳头里，他希望前去救援他的朋友，但并不确定那样做是否是最好的行动。泰瑞纳斯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，他麾下的卫队也是这片大陆上最出色的，他的城墙与城门坚固厚实，托尔贝恩确定他们可以顶住第一波。但是如果让整个部落都从山里冲出来，用他们纯粹的数量优势淹没王都的话，那就危险了。托尔贝恩在走过他沉重的椅子旁时，一拳倒在了扶手上，以此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和愤怒。 该死的家伙，佩瑞诺德应该挡住他们，他至少应该警告我们，哪怕他是那么无能。 托尔贝恩突然有了另一个想法，停下了脚步。他想起来了，佩瑞诺德对成立联盟的想法从来都不热心，佩瑞诺德和格雷麦恩是仅有的两个不同意成立联盟的人。他回忆着和洛萨、泰瑞纳斯和其他人在王都举行的那次会议，没错，格雷麦恩也反对这个提议，但主要是因为他十分自负，认为吉尔尼斯可以击退任何胆敢入侵他们的敌人，而佩瑞诺德则是不喜欢战斗。托尔贝恩一直觉得这个邻居本质上就是个懦夫，而且还是个混蛋，他只在知道自己能占据上风的时候才乐意进行战斗，但讨厌参与可能会使他冒险的战斗。佩瑞诺德也是第一个提出尝试和部落谈判的人。 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白痴，那个白痴叛徒。 托尔贝恩重重地踢了椅子一脚，使得椅子划过花岗岩地板。佩瑞诺德已经叛变了，不是吗？他私下和部落谈判了。托尔贝恩明白自己想的不会错，佩瑞诺德从来不为他人考虑，只会考虑自身安全。如果能够保证他和他领土的安全，他会很乐意与恶魔做交易，这也正是他所做的。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，部落之所以能够穿越山脉而没人报警的原因，佩瑞诺德没有抵抗也没有警告任何人的原因，是他允许部落通过的。大概部落允诺在战后会放过他，或者让他继续统治。 啊！我要杀了他，这个卑鄙的叛徒！ 托尔贝恩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从椅子旁边的武器架上抄起他的斧子，砍向面前的桌子，一下把他砍得粉碎。他的战士们与下属贵族们惊恐地向后退去，神色紧张。他们的反应让托尔贝恩想起来自己并非是独自一人，个人恩怨现在要放在一边， 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。 唉，结界部队，我们去奥特兰克。 但是陛下，我们已经派出半数军队加入了联盟的主力。 好吧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带上你能找到的所有人。 我们是要去增援他们吗，陛下？ 可以这么说。 安杜因洛萨拉起面甲环视四周，用手背擦去眼中的汗水与沙粒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把剑在一具倒下的兽人尸体上蹭了蹭，擦去盖满剑身的血污。这块不大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尸体，不都是兽人的？这是一场血腥的遭遇战，而上方的树枝太过密集，蛮吹矮人无法利用他们的施救支援，所以洛萨和他的士兵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他们赢了，但只是因为这一小队兽人显然是和大部队走散了。 这是最后一个兽人吗，爵士？ 我不知道，孩子，我也希望如此，但是我不抱太大希望。 这些怪物还有多少呀？ 多得很。不过现在少些了。 洛萨笑了，战士们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这让洛萨心中涌起一阵自豪。这些士兵有的来自洛丹伦，有的来自激流堡，一两个来自吉尔尼斯，甚至是奥特兰克，还有一些是和他一起从暴风王过来的。但在过去的数周里，他们已经抛开了地域差异，他们现在都是联盟的士兵，像兄弟一样并肩作战。如果其他的部队也能像这支队伍一样团结协作，他们就还有希望，他们就有希望赢得这场战争，也有希望在战后继续保持和平。洛萨突然注意到了一旁的树林发出的动静声， 戒备！ 他重新合上头盔上的面甲，警惕地蹲伏下来，举起剑对准动静传来的方向。不过树林中冲出来的不是兽人，而是他手下的一名士兵。那个士兵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但他看上去并没有受伤，他的剑也还在身侧没有拔出来，手里握着一小片羊皮纸。 爵士，有情报，爵士！ 啊，谢谢你，给他点水喝。 洛萨一边说一边接过信件，示意一名士兵递给信使一只水袋，那信使感激地接了下来。洛萨连忙阅读着羊皮纸上写着的内容。他身边的士兵们看到他的下巴在头盔下收紧了，不安起来。只见洛萨抬起头，将手中的羊皮纸揉成一团，然后像扔一只恶心的虫子一样扔了出去。其中一名士兵终于忍不住问道， 怎么了，爵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部落已前往洛丹伦，他们可能现在就在进攻王都。 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必须立即出发。 我们离得太远了，我们来不及赶到。我们要完成在这里的任务，消灭或者赶跑辛特兰的所有兽人。我们不能让部落在这里建立据点，不然他们就能从这里出发，向北或者向南袭击这片大陆上任何的地方。图拉扬和其他联盟军队已经出发了，他们会赶上增援城市的。一旦我们完成了这里的任务，我们就会向王都进军，一路扫清从他们的攻击下逃脱的兽人。不要再分心了，我们要确认附近已经没有其他的兽人小队，然后我们就返回鹰巢山重整队伍。 那些来自洛丹伦的士兵们心里忐忑不安，因为他们要继续在这片森林里游荡，寻找洛丹的兽人，而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则要独自面对部落的进攻。当洛萨告诉他们图拉扬和其余联盟军队已经出发赶往洛丹伦，他们也将尽快出发的时候，这些士兵欢呼起来，洛萨也笑了起来，但他心中仍然感到一阵冰凉。他明白士兵们对自己最终仍能帮得上忙，联盟必将获胜充满信心，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只需要清剿残军。士兵们举起武器，迅速地重新大致排成了队列， 洛萨站在队伍最前方，他们一同再次走进森林中，信使也与他们一起。洛萨看着远方，希望事情真要这么简单，那就好了。